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61集。他想跟桑延谈恋爱。五，两人一块出了门，桑延顺带把温以凡载到了南无电视台。下了车，温以凡将心情整理好，回到办公室。刚坐到位置上，他就看到桌上放了一瓶草莓牛奶，旁边是一块小蛋糕。温以凡转头看苏甜：“小甜，这是谁的？”“ 能是谁？ 那小奶狗给你的。” 苏甜小声道。 你俩现在是在暧昧阶段吗？还是他单方面的？他对你的心思可越来越明显了。要不然你就试试呗，这小奶狗还挺听话的，而且这长相也不亏。 温以凡没说什么，直接起身往穆成运的座位走。这会儿办公室里没什么人，穆成运笑着跟他打了声招呼：“ 以凡姐，早上好。” 早上好。 温以凡把早餐放回他的桌上，温和地说道：“ 谢谢你的早餐，不过我每天都是吃完早餐才来上班的，这会儿也吃不下了。” 穆晨云嘴唇动了动，温以凡笑着说道：“ 你吃吧，以后不用再买了，谢谢你啊。” 说完，温以凡回了座位。苏甜又凑了过来，好奇地问道：“ 你说了啥呀？这小奶狗怎么立刻蔫儿巴巴的？”“ 没说什么。” 温以凡摇头。“ 不过他真的太不主动了，还能这么追人。”“ 哎， 像是发现了什么。”苏甜吸了吸鼻子，扯开了话题：“ 以凡，你今天喷了香水吗？这味道还挺好闻的。”“ 温以凡摸了一下耳后，苏甜盯着他：“ 你有点不对劲啊。”“ 你谈恋爱了？”“ 不是啊。” 温以凡否认。思考了一下，想着苏甜不认识桑延，估计也猜不出来，他干脆老实道：“ 我在追人。”“ 啊，你追人？” 苏甜懵了。 啊，对的。”“ 你确定你用得着追吗？ 以凡，你要知道男人都是视觉动物，你只要勾勾手指头，不用你追，对方就直接舔上来了。” 不会，他长得很好的。” 能多好呀？” 这附近就是堕落街，怕苏婷也听过堕落街头牌的称号。温以凡想了想，决定换个方式说：“ 好到能做 啊 压中之王的水平。”“ 啊？” 温以凡到家的时候，桑延还没有回来，此时还不到8点。他走进厨房，刚巧收到了桑延的微信，说是他今晚回来会晚。他回了个好的，随便煮了一包泡面。温以凡坐到餐桌旁，边咬着面边琢磨着今天发生的事情。按桑延今天的行为来看，温以凡觉得他对他应该也是有好感的，但具体有多少他也不太清楚。毕竟这个人呢，是他见过的最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甚至再细想，温以凡又觉得今天的事儿也可以用桑延觉得你占了我便宜，我做人就没有吃亏的道理这个想法解释过去。温以凡想要万无一失一点，毕竟如果明确说出来了，对方实际上并没有这个意思的话，他们两个估计也没有办法再合租下去了。不知为何， 温以凡还挺喜欢现在这种状态的。吃完之后，温以凡将碗筷洗干净，回了房间，做好一切睡前工作。他躺到床上，百无聊赖地翻着各个新闻 APP。 过了好一阵，温以凡才打开微博，不小心点到了消息列表，看到那个树洞博时，温以凡神色烧炽，又伸手打开，盯着自己上回投稿的内容，他纠结了一下，开始在输入框敲字。匿名打码，怎么追自己得罪过的人？发送成功后，温以凡便退出了微博，把手机放到一旁，他又胡思乱想了一堆。温以凡侧身蜷缩成一团，睡意渐渐升了上来，将他整个人笼罩。即将陷入梦境当中时，温以凡听到手机震动声，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。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伸手拿起手机，随意地瞥了一眼。此时零点刚过几分钟，是桑岩发来的一条语音，也不知道他这个点给他发消息做什么。温以凡半闭着眼趴在枕头上，随手点开来。桑岩似乎是还在外面，语音里的背景音有些吵，噼里啪啦的，他的声线低沉，带了点磁性，混杂在其中却显得格外清晰。 还有68天。 听到这句话，温以凡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还以为自己不小心点到了昨天的那条语音。他的眼睫动了动，指尖下意识地往下滑，但已经到底了。温以凡的神志清醒了一些，再度点了一下最新的语音条，同样的话又重复了一遍。有个猜测呼之欲出，温以凡皱着眼慢吞吞地往回拉，又点开前几条语音听了一遍，顺着往上，直到听到那条还有69天。68 69，哦，数字不一样。温以凡正想习惯性地回复一个好的，刚敲了一个字，忽然就回过神来。他用力地眨了眨眼，坐了起来，直直地盯着屏幕，还能看到他前边发的那句，你能每天都给我倒计时吗？当时昏了头，只想趁机找个理由让桑岩能够每天都给自己发一条语音，但现在再看这个要求，突然觉得自己这话确实很无耻，看着荒唐又闲得慌，还要拉上对方一起闲得慌。不过桑岩不是拒绝了吗？还很直接地吐槽他这人脸皮很厚。温以凡舔了舔唇，抱着被子迟疑地回道，你不是让我自己记着吗？可能是在外边没有看手机，桑岩一直没有回复。过了好一阵，温以凡又快睡着的时候，他才发了几条语音过来，似乎是换了个位置，桑岩那头背景声明显弱了不少，显得安静许多。温以凡一直觉得桑岩说话的腔调很特殊，也不知道是谁教的，语速不快不慢，平得无波无澜，说到最后总会带点惯性的拖腔，自带痞劲儿。 啊啊，是，但是呢，你这人太会浑水摸鱼了，之前说了好几次的饭到现在都还没有还，要是不提醒你的话，你估计会以同样的方式把自己说过的话当成空气，这吃亏的不还是我吗？行了，赶紧睡吧。 温以凡确实很困，他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好了不少，不像之前一样连入睡都困难，梦少觉也沉，经常能够一觉到天明。他强撑着眼皮回道， 我给你做了挺多次饭的，也算是还了。 桑延发了个问号过来。 啊， 好吧。 温以凡打了个哈欠。 那你看你想吃什么，我都会还的。 思考了一下，温以凡认真补充， 不会让你吃亏的。 等了片刻，那头没再回复，温以凡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隔天醒来，温以凡第一反应就是摸起旁边的手机，看看有没有未读消息。在他睡着没有多久后，桑延回复了他，依然是干脆利落的语音条。 你这话倒是新鲜啊，像黄鼠狼给鸡拜年。 桑延的语气带了困意，闲闲散散。 我仅有的便宜都早被你占完了，哪还有吃亏的余地啊。 温以凡听到这话，再一琢磨，反倒觉得自己这边有点吃亏呀，毕竟桑延所说的事情他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就比如所谓的亲和报，但这些事儿在桑延的视角是确切发生过的，也因此会有各种情感上的起伏，就等同于另一个自己跟他做过这样的事情。还没有追到人，温以凡就开始杞人忧天，他有点担心如果真的那么好运，最后他真的追到桑延了，他俩再做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桑延会不会早已没了新鲜感呢？这让温以凡对梦游这事情更加的抗拒。虽然从一开始温以凡就觉得自己做不出这样的事儿，但因为这段时间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对桑延确实是有那方面的心思，也因此温以凡又开始觉得他可能是真的做了这些事儿，这些也许都是他潜意识里想做的事儿。这么一想，温以凡觉得自己还挺可怕的。从桑延那边来看，自己的形象就是一个半夜会梦游，起来对他又亲又抱的流氓，甚至还在清醒的时刻恐吓他要把衣服穿好，不然他可能会做出侵犯他的犯罪行为。啊，温以凡莫名觉得这追人之路有点困难，已经直接输在起跑线上了。这会儿要出现一个强力的竞争对手，他就根本没有胜算呀。因为温以凡的话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苏田时不时就会问问他的进展如何。他每次都言简意赅地回答相同的六个字，还在努力当中。次数多了，苏田作为旁观者也急了。哎，对方是不是吊着你啊？ 不是，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追他。 说到这儿，温以凡有些不确定。 这个要先说出来的吗？ 当然不要。 苏田立刻道，你可以适当的表现出对他的好感，但不能一上来就把自己放在感情弱势的一方，你得对自己自信点，在他有空的时候找他聊聊天，不要表现得太缠人，或者呢，从他的爱好切入，偶尔约他出来一趟什么的。 这样啊？ 温以凡若有所思。 我知道了。 啊，所以你追得如何了？ 苏田看了看时间，回忆了一下， 距离你第一次跟我说你要追人都过了一个月了啊，你这感情没有升温一点吗？ 温以凡想了想， 我也不太清楚。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追到呀？ 不急，我再想想。 温以凡收回思绪，继续敲键盘。苏婷愣了一下， 想什么？ 想怎么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